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个句子错的。Where am I going 是问句。I am 就变成 am I 倒装是变成问句的。所以你就变成还原。Where I am going. 我要到哪去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它的动词是 is。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是跟你无关。不关你的事。是不是你的事情。这个 business, 不要念成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那个 S 后头那个 I 不发音 ,business。Where I am going, what I am doing, 我正在做什么事。或者 where I am going, 我正在到哪去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构。再来看 ,What does he plan to d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他计划要做什么事情啊，这跟我没有关系。你看他错了。What does he want to do? Does he? 那就变成问句啦。What 叫大写。To do 后头就要打问号啦。问句怎么可以当主语呢？所以就要把 does 去掉。Does 一去掉之后是第三人现在这个是的 助动词。所以马上这个 plan 就要加 S。What he plans to d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What he plans to do 是当主语。Has 是动词。Has nothing to do with, 就跟谁完全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他打算做什么跟我无关。来我们再来看宾语。I don't know why is he crying. 你不对嘛。Why is he? 那是问句 ,why 叫大写嘞。Why is he crying? 他为什么在那边哭啊 ?Why is he crying there? 所以你现在变成名词从句。所以这个时候 be 动词跟主语要倒装的或还原的。所以 I don't know why he is crying.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能不能告诉我火车站在哪里啊？你用了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那是问句耶。Where is? Where 叫大写。所以根本是错的。所以你的写法是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rain station is? 好 where the train station is? 这样才对。不注意The problem is, who will support us? 问题是谁会支持我们呢、啊、所以 be 动词后头可以放 who will support us, who 当主语。所以它的问句形态跟名词从句的形态是一模一样。The problem is, what will happen? 问题是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 what will happen, 既是问句。可是又可以当名词从句，因为 what 本身当主语，后头有动词或助动词。这样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亲爱的读者朋友，就什么搞的？就是老师，你以前都好轻松的来讲，现在还是讲这些东西蛮复杂的了。英文要开始慢慢进步，不过我不可能会讲完这个东西之后，就马上跳别章来讲了，不。因为接下来的这几课就是我们会活用这些名词从句，一直不断的活用它，有好几课跟它有关系，活用到大家清楚为止。 Trust me, I'll slow down and I'm going to talk more about those noun clauses. Don't you worry about that. Sometimes I try to relaxWhile I'm talking.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be serious. Because these topics, 因为这些题目这些主题 are serious. 它本来就是严肃的。不过等到我们开始活用的时候，一直教到大家都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爽，真的是零起点，还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接下来的几课我们都是讲的名词从句变成阅读了，或甚至变成绘画里面它会出现，然后慢慢的知道怎么使用。所以以后呢我随便这样讲，比如说 I think that is a good boy, 那个 that 从句作为 think 的受词。I don't know when you're coming.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When you're coming. Hey, just tell me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就作为 tell me 的这个所谓的宾语。你可以看到 tell 的这个宾语。哇，好棒。信手拈来。马上随时随地。Hey,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he lives? 你们告诉我他住在哪里。你就不能讲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does he live? 是这个东西你要想成习惯。I'm gonna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我准备要告诉你我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我就马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嘴巴里头出现。这个东西要靠勤练的。当年我英文是门外汉。那就是一直不断的勤练，不断的勤练，利用勤这个字，一勤，那么就可以掌握天下了。所以学什么东西，一勤就成功了。加油吧，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92.3。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